你有没有发现往事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了不起的是我们一直都念念不忘，偶尔忽然间想起才发现已经过了很久。 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 阿杜原名叫做杜成义， 出生在新加坡一个普通的家庭，他从小就很喜欢唱歌，业余的时候呢参加过非常多的歌唱比赛，但是成绩都不怎么好。在26岁那一年，阿杜参加了海蝶音乐的一个培训班，在3000多人当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公司签约的两位歌手之一，另外一位就是林俊杰。在2007年的时候，阿杜宣布隐退，后来他承认说，当初突然间消失是因为患上了恐慌症，恐慌症患者不敢出现在人多的地方，会紧张。阿杜当过修车厂的学徒，组装过电脑，送过外卖，当过服务员，在建筑工地当过工头，一干就是7年的时间。而曾经走过的路，可能就是为闪光的这一瞬间而铺路吧。 在这里手握着香槟，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，你越走越近，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，只得愣在那里。我应该在这里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，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，给我离开的勇气。他一定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，分手也只用了1分钟而已，他一定很爱你，比我会讨好你，不会像我这样还自己为难着你。我应该在这里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，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，给我离开的勇气。他一定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，分手也只用了1分钟而已，他一定 我是那种特别被动的人，就算是遇见了喜欢的人也没有勇气去告白，就会默默地看着，熬到自己不喜欢他的那一天。中间可能会鼓起勇气给一些暗示，但信号可能很微弱，他都接受不到，可能彼此就已经在茫茫人海当中失联了。对待感情，你又是什么样的方式呢？

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候这样，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，可能要上网查一下是什么情况，结果查完了之后就觉得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，生了什么病了。我有个朋友呢，他说他女儿吐口水泡泡，然后百度查完呢居然是肺炎，然后带他宝宝去医院，医生就说什么病都没有，他吐口水玩呢。所以希望你遇到的所有的担心都只是虚惊一场。 在意，洒脱一些过得好。 平常有时候有好吃的就会跟朋友一起分享，分享链接，分享名字，分享口感，也会拍照片。然后昨天我朋友突然间跟我说，他说我终于发现了，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一米之内就够得着的。可能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平常积极向上的小人，可能也住着一个懒惰悠闲的小人吧。 首渐行渐远的歌，云朵很寂寞，如果说天空没有尽头，我的朋友在这分别的路口，微笑看着时光远走，是你的陪伴温暖了这个孤单季节，梦想的喜悦是我们青春所有纪念，所有离别为了重逢的那天，眼泪藏在手心里面，唱一首歌